前忙阻拦，我的老太太，您拜最高年怎能够去张台？纵然挂得元帅印，缺少个能掌管咱的县刑官。太君说杨家得先行官，这天下少见。穆桂英旁边大了眼，我到到精神永似当年。

些小小的花肚子儿。见芦苇似过追，薄花儿就放了一耳，绿荫冉冉，遍地皆是杏花。春雷未动，蝌蚪未孵，写篆字的先生说，蝌蚪是河马肚子儿。昨朝的小雨儿下了几阵儿，直到在了而今那阴阴湿的地边儿。这清溪潺潺流的是露水儿，一行行浮上水儿，大鱼追小鱼儿，假如他越过了小桥，活动开了头，远望在山根下呀，隐隐的有庄村儿。过沙滩渔翁晒网，在那儿打盹儿，头枕着蓑衣，仰着头。巧子负心，煎蛋着柴火儿，摇曳着半幅他住的长山歌。农夫放下锄，在地边上喘气儿，春中秋收吧，费尽精气神儿。念书的学生一群一团儿，一个个跳跳钻钻，跑回了自己的门儿。村犬汪汪，把行人来飞飞，在那边又转过来呀，小小的货郎儿。村妇悲慌，去捡麻花儿，汲水的妇人哪，下边就没穿着裙儿。村姑提篮去采桑叶，不像那织绢者顶着一个养蚕的人儿。魔法村婆在地上撒了点子小米儿，站置在了柴扉前那姑姑的叫小姐儿。姑嫂二人前去推磨儿，姑嫂两个人有二十来的岁儿，梳着马尾卷，带着溜狗儿，嫂子机灵鬼儿，小姑子小淘气儿，嫂子一扭脸儿，小姑子一使劲儿，可痴痴地歪站了嫂子的鞋后跟儿。这姐妹二人上城

对答把亲问，一起相同又把相分，他二人分手太急，为得细谈论约会了，寒阳相会再等来春。 我的心神不打什么稳。

往家回乡，杨靖十指望保先帝位不安生尽不了我想先帝你命归阴晴撇下